Oh,

其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王丞相之女，是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俊逸来的不凑巧， 怎么不凑巧呢？ 饭菜一吃完饭， 如今呢， 贵妇还要去了。 烦劳大嫂与我转达一声，就是她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叫她托前接去。 俊逸请稍待， 有劳 算，下得过来用看，金杯大嫂把台湾，秦岭儿好像王三爷，侯岭儿好像老川，和你当两天把秦川夫人表弟嫂亲来见礼， 皇帝今夜更是失明路途了， 并非失明路途，我乃招您问信。其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女。 王丞相之女，是贫贵之妻，王氏宝钏。 王宝钏， 正是。 今夜你与他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即非亲故，你问他做甚呢？ 我与他丈夫同饮凄凉，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而问。 君爷请稍待， 请念， 请旨，想我儿父离家一事百载，今有书信回来，本当上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俊逸，你可知衙门？ 哦，略知一二。 有道是这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这吉利，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不敢，贫贵之寒气。 哎呀呀，问来问去，问到本人的头上来了。来来来，重见一二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是信与我吧， 请稍站。 哎呀， 想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是怎样的作为。有了，看似下无人，不免试探他一番。有何不可？ 所在呀？ 因何失落了？ 像是在前面抽弓打雁。 打雁则是？ 打雁充饥呀。 像是那雁儿吃了你的心肝无肾。 以风失心能知几何，莫要开口伤人呐、 你岂不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你失了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同心？ 都是大家之女，开口就是问呐！哈哈哈，大嫂，莫要啼哭，书信虽然失落，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如此说来，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孙郎托你带来。俺家不用一路之上一两百里花瓣前来蒙哄于我，可是我 不是的，我那些大哥在哪里休息？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这倒是有的。 看见起来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 我若有心呐、还不是落你的失心呢？ 你有啥心？ 大嫂，莫要啼哭，

才就是在下。 你又何为证？ 婚事为证呐、 啊。好好，那来。 慢来慢来，看你变钱变色，婚事到手三把两把将他沉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啊？ 以你之见， 我这里有吗？大嫂成器去至前村，请来三老四少，你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哪个骗你啊？ 带了地平川，这银子三两三送与大嫂多要。 怕我与你少年间是我亲多年的人啊 神仙日改单，将我穷困了马刁难，做功劳啊是功殿，办法公子陪良缘，西凉的老啊把家宴中我就跑我不隐瞒，那日家都阴暗边兵从大院逃出人烟，手持兵弓银弹打打下了三不谢罗山，单排罗山从头看才知道砍腰手持王宝钏，不分昼夜往回赶，为的是回家还愿三天不行，从头算脸来打人去。十八 退后一步， 还要你退后一步。 哎呀，亲呀！